下去向他回击，一条藤过去，谁知你开必有局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高完雪地，玩不起真的玩不起，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被你抱去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够掉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删除游戏。 耶耶耶，对面的穷逼你是否寂寞，我为你 rap 这首歌，你那点装备实在龌龊，我这把黄金加红魔，我听你的肺，你说的很对，腾讯就看谁的钱多，老子有钱你咬我摸，不要在我的面前啰嗦，你装苦说玩不起，其实你不想舍弃，别再考虑别再犹豫，腾讯的只想坑死你，叫他老爸也没用，二没钱什么都别说，劝你还是转行学者牧歌唱泽歌。 和你对战玩家有那么多，为何你却只是看中了我，万分难过问你为什么，你说我垃圾最弱的一个，我的技术不好是我的错，马化腾也没有好处给我，就算难过能改变什么，拿起了 AK 和你来拼搏，玩不起真的玩不起，我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向他回击，一条藤过去谁知你开必有局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高完雪地，玩不起真的玩不起，我跳来跳去跳来跳去被你抱去，良心有木有，你的良心够掉走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删除游戏，伤不起火线伤不起，我射来射去射来射去向他回击，一刀砍死你谁知你又开了局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恨不服气，伤不起火线伤不起，我射来射去射来射去想到放弃，钢琴有木有，腾讯真是个禽兽，我恨你恨你恨你恨到删除游戏。